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三地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今天非常热闹，我们请到两位啊，两岸三地真的是大聚集。佩芬，欢迎你。 大家好。 哈森，还有 大家好。 哈森戴着口罩呢，还在。今天又出什么事儿呢？我们要非常大的阵仗，两岸三地聚集起来，一起来讨论。又是台湾。昨天我们刚刚讲了台湾的新闻自由啊，台湾的商业周刊突然间25周年，哎，每年都跟这个71合作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他好像在71上找不到了。那后来呢，发现有可能是一场乌龙，是一场误会，但是。台湾很多的一些事情啊，让我们内地的一些听众甚至是读者觉得哎，有点情何以堪，有点很有共鸣的感觉。这个说到呢，前两天台湾不又是那个公务员考试了吗？跟咱们内地一样，是非常的竞争激烈， 热火 、嗯、好像有说到这个有6.67万人报名争取这个357个空缺，他们的录取率呢是0.54%啊，非常非常的低的一个录取率，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呢，你说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公务员可能全世界哪都是一个铁饭碗， 对。 但是呢，最近好像在台湾的公务员也没有以前那么的热火朝天，让人家觉得好像一进去之后呢，就比以前的一个福利制度上面有一些大的改变，没有的，甚至是听到有很多的削减。比如说之前台湾有一个什么旅游卡制度啊，还有是年假，说年假是修到呢，就让那些其他的在企业里面的人简直是羡慕得不得了。佩芬从台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的公务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最近最热的一个新闻点就是因为台湾立法院刚刚审完了就是明年度的一个政府总预算嘛，然后这是删减的大概有最多的比例就是针对公务员的这一块。可是刚刚就是樊素也提到，就是可能有两个一个区隔，就是公务员的一般来说，你说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考，但他毕竟你说相对于现在可能一些私人企业来说，可能因为一个金融海啸可能就要裁员，可是相对的公务员的可能他的保障就好得多。那这是删减的一个部分，倒不是说针对公务员的薪水，而是大部分是针对公务员的一些福利。刚樊素大概提到有一些旅游卡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之前还包括像退休的公务员还可以领一些每年年终有一些慰问金啊，然后对于一些退休的军人，你还可以就是帮你去你家付水电费，就有一些可能因为当年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下，就是去给公务员的一些福利，在现在这个气氛、社会气氛跟现在这个时代下，可能必须要有所修改。 这也是跟经济一个发展的程度相关了。我前两天看到日本的一个新闻，也是说日本今年也是要做这个行政大改革，也是削减他们的行政费用。说日本的这个年假放的好像一年有几十天，很多人呢就是放不完，他们甚至一个月说工作几天，但是领的薪水呢是比人家在企业干活的人家高几倍，所以就整个的令到社会大众的情绪呢，就好像。得冲着这个公务员体系的人去发一发哈、哎，哈斯人家也难得来到，你说说这个香港的公务员，香港的公务员一直，尤其是像这个政务官呢、一直是天之骄子嘛，一进去之后也觉得哎，一劳永逸的感觉。但是似乎呢，近几年呢，这个问责制度的兴起啊，就令到公务员即使你进去，这个薪酬比较高，但是似乎日子也没有那么的好过哈。 其实呢，是你刚才说的问责的官员，其实他们不是公务员 啊，不是公务员， 对，他们是对特首去，对、对于这个特首去负责的。但是我在进来之前就看一看现在公务员的那些条件，就是福利吧，看起来就是一些健康、一些医疗的服务啊，还有就是一些年假是比私人公司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就是一些补贴，比方说那些教育的补贴，还有一些退休的福利等等。但是呢，我细看那些内容之后，我就觉得跟那些私人比较好、比较具贵毛的一些大公司是差不多。但是跟佩芬说的一样，就是跟台湾的情况一样，就是如果你经济环境不好的话，私人机构就会炒人，但是公务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定的，所以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去考这个公务员。但是呢，我告诉你，现在的就是每天 香港政府都会 post 出来，就是每天有多少个公务员跟非公务员的职位让大家去考、 嗯、 但是呢那个比例来说呢，比方说我今天刚刚看的就是六十多份非公务员的一些职位、 嗯、 相对来说只有大概十份 公 务员的职位，所以还是那个安全感还是要争取回来的、 嗯、但是一旦是考进去，那个安全感又是其他的非公务员呢或者在私营体制里面这个工作人士无法比拟。燕婷，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跟咱们内地的考公务员的一个大热做过一个比较、 嗯、 当时呢我记得有一个指标说，你平衡这个经济啊，你衡量经济就是 看 公务员 的 那个 考人数， 对，那个人数哪一年最多，哎，说明当年经济是差的、 嗯、 因为如果是经济好呢，大家是喜欢是往私营企业跑，因为这个分红啊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奖励啊一定是比这个很稳定的公务员体系里面要高的。 这个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有这样明显的一个感触啊，就是说你每一个本科生当你毕业的时候，百分之多少的人，就可能只有一半的人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想考公务员、 嗯、 但是当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会发现80%-90%的人都想当公务员、 嗯嗯、 就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像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铁饭碗啊，它的保障性特别的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在各个地方啊，包括日本和韩国还有印度这些比较传统的国家，他们的公务员的待遇就特别的好。比如说像现在日韩他们的经济就没有这么的好嘛、 嗯、 然后所有的人就涌去跑公务员。像在韩国他的公务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待遇啊，据说他是按照级数来分的，就是你达到哪一级你拿的薪水就是哪一层，然后你达到一定级数的时候，比如说男性达到一定级数他就60岁退休、 哦、 那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级数就是57岁往前几年。在退休之后呢，大多数的韩国人他们都会给自己在这个就是当公务员时期凝聚的那些人脉关系，然后退休之后他们会自己去办企业、 哦、 这个是很多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走的一条路线。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整个公务员的生涯啊，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机制了，据说现在韩国的公务员、 嗯、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淘汰的机制或者是给他们压力的机制、 嗯、 比如说让公务员到路上去测那个排气量，甚至是捡烟头、 哦、 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嗯、 那如果你是刚刚从基层来的话，我觉得一些大学毕业生自视清高，可能一些这样基层的活、 嗯、 他们会被吓退。 哎，不过你要说到这个公务员的一个培养的机制啊，说干什么活，我想起了香港不是刚才讲的 AO 吗？ AO 呢他为什么说是天之骄子哈？他也是一步一步最后就上升到现在一个首长级的一个官员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当然也是说 AO 治港了，也是令到香港说很多一个政治机构没有什么突破力，他们也是没有那种特别的进取心，所以也是要引入这个问责官员、 嗯、 问责这个官员。但是你说到这个 AO 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培养的机制跟其他私营是很不一样的。你就说他们，我记得他们试用期是非常长，好像最少是要3年还是多少 年， 而且呢他们一个是各个部门的去这个锻炼，哎，这个今天去跑一下经济，明天去做一下环保，后天又去搞一下福利、 嗯、 最后呢才给你定个岗位。这是香港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地 方，好像那个实习医生一样、 嗯、 到医院就要到不同的部门去、 嗯、 对对对、 嗯、 就是刚才刚进去的那些新鲜人啊、 嗯、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比较繁杂、 嗯、 而且进行一个双向的考核， 是 就当你在选择那个部门的时候，那个部门也在选择你、 嗯、 现在其实很多大型企业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机制的。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两岸三地的公务员的一些薪酬福利拿出来做一个比较，也是因为看到好像台湾有一些气氛，就让我们我看起来哎有点怪，又觉得呢哎好像呢又有点值得去研究的地方，说哎为什么好像在台湾经济有那么一点出现状况的时候呢，好像公务员经常容易受到大家一个评判一个抨击一个靶子。 嗯， 哎，香港我觉得就不太一样，香港就是只有两年是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是这个特首带头出来跟几位司长说我们要降薪，就是跟市民这个共度时间的感觉、 嗯、 好像还有一年是2002年有7月份有一次游行，这是成千上万的一些公务员他们上街游行说抗议政府给他们减薪。但似乎呢台湾的公务员就好像很被动，就每一次都是被别人去骂他们，哎，但是没有说台湾的公务员他们有一些工会的团体出来说来，好像我觉得很有冤屈啊，就是我们大家要稳定公务员的士气，你不能什么都拿我们开刀。佩芬你觉得呢？ 其实那应该要说台湾的政治上面是比较活跃，所以公务员其实有时候我这样形容他们有一种原罪在身上。 嗯， 因为以前你说以从台湾的这个历史来发展来说呢，其实当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到台湾时候，那时候的一批公务员呢，因为他们真的是比较穷，政府也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他们那么多的薪水，所以给了他们的很多的周边的一些配套福利，也许有一些什么样的补贴。那沿用到现在呢，在很多一般民众的眼里，他们有一点像是权贵阶级， 你会觉得他不只是公务员，他会有点像是特权阶级。就你看例如说你的小孩念书有补贴，你搭交通费有补贴，什么都有补贴，可是你也不就是公务员嘛， 特权。 而且在现在一个比较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会觉得公务员就是公仆嘛，那你就是来为我服务，可是你还要享受这么多的特权。所以每次一到就特别是说在政治或选举之前的时候，公务员一定就是被拿来批斗，不要说严重的批斗的对象，就一定会拿他们来开刀。另外一方面，你刚刚也讲到一个主动被动，你说真的有时候例如说像最近啊，你说像涨油价，电费涨，水费涨，可是你看到这些什么油公司啊，水费公司啊，这种他们还在发四个月的年终奖金，哇，那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心里的感受很不对呢？所以你说在有时候在一个经济气氛加政治气氛上，你公务员很难不沦为大家主要开刀的一个对象了。 嗯，好，听到这儿好像有一点理解的哈。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说一下两岸三地公务员的薪酬待遇，甚至说到像我们这个内地呢好像有很多的一个吐槽。等会儿回来还要公布最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也是跟这个财产有关，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我是阿沈。 嗯，今天我们四个人齐聚一堂啊，说的是两岸三地一个公务员的薪酬。讲到台湾呢，也是内地人听完的可能有一肚子觉得有共鸣，又是有点苦水的地方。哎，我们也觉得我们内地的公务员好像有的时候的薪酬，特别是灰色收入啊，让老百姓是雾里看花，摸不着头脑。我们就拼命的想，你们什么时候能像这港澳台一样，给我们把这个财产给公示一下？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你互动那个话题。 对，你认为现在的这个官员的财产公示，目前如果内地马上来财产公示的话，大家一定很欢迎，但是你觉得现实吗？会有哪些阻碍呢？欢迎你在12:30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嗯，然后我们的电话是1872346，香港的朋友或者是 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00900。那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更加方便，你可以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那启动我们中间一键 call in 的服务。那在12:30之后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通过刚才说的这种方式跟我们一起互动。那其实昨天我们在这个凤凰 FM 的 apps 上面有看到听众留言，就问我们怎么样互动。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传上FM 上面的一个节目，如果你要想实时跟我们互动的话呢，就必须在每天的12:30到1:00，这是我们的直播时段，过了直播时段你可以听到的就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重播的一个节目了。好，说回刚才讲到的从台湾说起来的一个公务员的薪酬福利哈，你说内地呢大家觉得公务员每年都觉得是铁饭碗，成千上万的人是过这个独木桥，甚至说比高考还要难。而且是看到我记得有一年像南方人物周刊，像什么新周刊，他们是做了好几期的一个封面人物，都叫做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或者说是体制内的年轻人，都是讲到为什么探讨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纷纷的是像往这个很稳定的一个生活，到底公务员的一个吸引力在哪里。燕婷好像很多朋友都在那个体制内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这两天我看到有一条微博说的是一个女研究生啊，她是跑到一个就是事业单位，但是是那个环保所吧，就是那些扫地的保洁员，她去成为了一名保洁员。然后当时她就说因为在所有的地方找工作都不是很理想，然后她就觉得自己已经研究生毕业，那也是年纪不是很小了，而且家里有很多的负担，然后她就跑进去了。后来我看到这条新闻以后，我就想到就是如果在中国有那么多就是成绩非常优秀的，然后是高端的人才，大家都是为了最后是要进体制之内成为公务员的话，那这个国家其实它的一个活力就会降低。当所有就是有冲劲的年轻人都去干这些体制之内的工作的时候，那其他的你说像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其他的一些创业啊，其他的一些行业啊，那这些优秀的人才怎么办呢？ 有人说啊，这个进体制内你要干的活是分蛋糕，但是我们社会更加需求的是有人去做蛋糕，你必须把这个蛋糕做大了，让社会的实业呢做到真正进步，你才有人去制定政策去怎么样分配。想问回一下佩芬哈，台湾的年轻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向往，说纷纷要往体制内，除了我们今天看那个数据之外， 其实有 啊，讲几个现实的 故事。刚刚燕婷讲的我就很有感触，每一次呢台湾新闻很喜欢做一个，就是有些时候清洁队员在招考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博士生硕士生， 然后他们为什么新闻喜欢拍呢？因为考台湾的清洁队员，你必须要可能扛着沙袋， 嗯， 要跑，要比速度的。然后你就看到这些平常是在念书、坐在研究室里面的这些读书人，这些小白白嫩嫩的小伙子、小姑娘，就只有在操场上跟这些也许中年人就这样扛着沙袋，然后边跑边跌倒，为的真的可能就是20000多， 嗯， 台币哦，20000多。你看现在对，可能不到10000块，几千块，对，除以五嘛，当4000-5000块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薪水。可是你看这样念到书念那么高，其实有时候当然是一个景气环境的不好，你未必找得到工作。另外一个呢，我身边有一些以前的同事呢，他会去做公务员呢，年轻人会做公务员倒不是因为他没有工作，而是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要干嘛，而是对一个未来有点迷惘。 嗯， 那例如说我像有以前很好的一个同事呢，他其实很喜欢做媒体的， 嗯， 可是因为他的家可能在台中，那台中或许他的媒体业没有这么的发达，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电视公司在那边，他回到台中也不能干嘛，那要不然到补习班吗？要不然干嘛？所以后来他就最近告诉我说他在准备考公务员了。 嗯，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要不然就是找不到工作，要不然就是对未来不知道要干嘛，那就去找一个稳定的公务员了。 嗯， 对。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香港，就是我以前的一个老板，就他也是说到，就我妈妈来香港玩，然后就跟我妈妈两个人在那聊天。我妈妈就那种上一代人还是比较传统一个思维，都觉得考公务员最好了，又稳定，对，福利又好。 嗯， 他说：“哎呀，要不然你将来还是考公务员去吧。”然后呢，我老板是个香港人嘛，一个老头子，他就说：“哎呀，其实在香港呢，他说最精英的那个分子啊，不在公务员，他说是在商界。 对， 他说你知道公务员呢，虽然他是稳定吧，但是他还是没有足够的这个，不管是薪水也好呀，还是他上升的空间也好，是不足以吸引这个最精英的社会分子去吸入到里面的。”我想听哈森讲一讲，其实上次我们有做过这个节目了，想现在听一下香港整个的社会气氛，尤其是现在香港政局好像很混乱，更不光说是公务员，甚至是整个对政治人才的吸引，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成问题。因为看到政局似乎是一直陷入一个困境，说哎，香港的这个政治改革将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空间再去从政的话，有发展吗？你觉得？ 其实你说在香港那些精英都到那个商界去发展，其实我是同意的。你可以看看现在我们现在的政府那些高官，其实他们的quality 也不是太好。对，所以呢，但是呢，职中公务员还是有一个情况，就跟台湾差不多，就是年轻人毕业之后，他们想不到做什么事情的话，他们会去考的。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大概在30年之前呢，我去考一个好像是主任一个职位的一个情况， 嗯， 对，就是不是太高人工，就是港币就是20000多一点点吧，但是考的那一天就好像有800-900个人去考，大概是20个职位的一个主任的一个位置。 嗯， 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公务员，现在香港的公务员，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福利跟以前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到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那个经济环境的不明朗，他们也会去考的， 嗯， 就是这样子。 嗯，说来说去还是跟经济相关。 嗯，我觉得在台湾跟在香港，可能就是公务员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没有那么的大，它只是一个安稳的工作。 嗯， 但是在内地的话，如果一个年轻人觉得说，哎，我去考公务员，他听到如果别人是公务员，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羡慕妒忌恨的。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官员有一个仇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不仅仇富还仇官，其实是主要他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一些利益的分配。比方说你公务员的这个产假吧，我们举一个产假这样的例子来说吧，普通人那在企业工作，你肯定就是3个月、4个月已经是很多了。 嗯， 因为你会担心说你生小孩一直不去上班，是不是老板会把这个职位给别人呢，啊，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升职啊，这些全都是一些利益的考量。但是在公务员的话， 嗯， 你可以把所有能休的产假都休了，还能把你的另外一半的产假给休了。 嗯， 那加加买买一起大概有7-8个月。 加加买买。哎，我觉得这个放在内地还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最吸引人还是他的收入，还有他一进入这个体制内啊，他的这个职位呢意味着他身上的权利，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我相信这个台湾和香港都没有像内地觉得 这方面有那么大吸引哈，你坐上那位置，尤其是那种关键性的部门呢，哇，你就什么事儿也不用干，就是求你人络绎不绝。尤其现在在那个香港，我们很每天，今天看广州市政协不又来说要学习港澳的这个公开财产的制度吗？你说在内地没有这个财产公开制度之前，大家看中的是这个。所以之前呢，不是我每次回内地啊，当时还在找工作，刚毕业嘛，大家都说，哎，考公务员吧，你先从这个部级的开始考，考不上一级一级的下来，最差也去个市级嘛。他说你考上哪个部门就不得了了。然后我亲戚就给我举例，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当年上哪个学校，很非常普通的一毕业，结果呢就考上哪一个重要的岗位，结果呢才没几年，人家就当副县级了。你想一个才20几岁副县级，他手上的收入你可真的是不可小看、 不能说他的收入是有一部分是隐性收入。 对，我想知道就是樊叔刚才说呢，就是在国内始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会议室的一个收入。那因为这个例子如果放在香港的就不得了了，因为香港的所谓的公务员他们找几百块， 对， 就会给 ICAC 调查了，就是廉政公署。对对，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台湾的情况，就是你做公务员有没有机会，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会议室的资金呢？就是佩芬讲一下。 灵异事啊， 就我觉得这是个人操守了，因为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呢，就是在因为陈水扁的案子给台湾很大一个冲击去检讨，所以其实，在公务员这边也类似像香港这个 ICAC 的一个会把公务员的财产摊在阳光下，有个阳光法案， 对， 所以其实在一些基层的公务员，其实我相信是比较难去、你稍微还是要有一点权力的人，你才会被人家才会送你钱嘛。你自己在这些有稍微有点权力的，他们都可能是势必是被要求要公布财产的，或甚至像现在香港比较严格，也许你多了一些财产不明，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钱，你是必须要交代这些钱从哪来的。对，所以其实灰色地带呢，以前或许有，但是随着就是可能一些弊案慢慢的曝光之后，这些防堵的措施也越来越 是。 对，比较完备。 但是你别看说港澳台地区大家对这个反腐办有很多的条例去规范，它的制度相对于内地来说是完善许多。但是近来呢，我们也看到台湾很多的这个贪腐案，像今天刚刚报的新闻，林 义士 以前行政院的秘书就是受贿几千万，通过这个地产公司还是什么公司，人家是曝光，他说我不想再贿赂你来拿到项目，最后也是牵出很多一个贪腐案。就想问，为什么台湾尽管它制度完善，但同时也是有不断的贪腐案出现？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我是阿沈。 那在我们讨论之前，再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互动话题是说，你认为现在就公布官员的财产现实吗？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广州市政协有一位政协委员，应该是副主席，他说如果有制度，我一定去带头公示。我们一家三口，现在我们就一套房，是当年就分的房子，78平米，在广州哪条路？他这个话一出来呢，也是遭到很多人的非议甚至是攻击啊，就说他你就找事儿，因为你自己没钱，但是那些有钱的官员们你不是把他给捅出来了吗？你不怕给他们找麻烦吗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很多网民是为这位政协副主席的是叫好的，觉得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他那样，哎呀，我们早就这个是一个清白的国度了， 是 清廉的国度了。 这个财产的公示前面其实还是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啊，比方说有些官员他们自身就是比如说自身家产继承的那么多的钱，是不是公示出来会被现在一些就是不明所以的一些民众他们的这个仇恨或者是仇富或者是仇官的心理所左右呢？那我们等一下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好。如果是内地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那如果你是凤凰 FM 已经下载好了，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它。那在12点半，差不多还有一分多钟了，你就可以准备好手中的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发表你的意见。刚才纠正一下，我说的应该是广州市政协的副秘书长，他不是副主席的职位。 好，其实刚才还留了一个尾巴哈，说到台湾，你说尽管说从制度上我们从港澳台应该可以很多值得内地去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是为什么看到尤其是在台湾，就近几年从陈水扁开始，然后有林义士案，还有很多的一些小案子都是还是疯狂的会暴露一些贪腐案，这又是为什么？制度不起作用了吗？ 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制度，而是真的是人性贪。其实林义士呢，以前我在做政论节目也常常接触、他其实会是国民党一个，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未来之星的一个人，形象也很好，说真的爆出来这个贪污的事情大家也吓一跳，可我还是回归这是本性的一个贪。但是你说在一个台湾这样民主的社会，制度完备，为什么还是有贪？我觉得不能够用它是民主或者它的一个完备来说它不会有贪，而是说这些贪呢，这些弊案会不会在最后是有结果的。就像说也许现在内地有很多大家都爆出来什么房书房姐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哪个官员有一些弊案，可是也许你在前期你会发现哦知道这个事情，可是有多少人会发就是一直跟着 follow 这个事情到最后这个官员是被怎么样的处理。 对， 可我觉得在台湾最好就是在你不能说他没有贪，其实在任何的社会都会有，只是说民主社会是说他会在这个事情会有一个结果告诉你他被怎么样的处理了。对啊， 可能也是我们对于人性一个判断，你相信人性是善还是恶。如果你把人性判断是善为先，你可能会制造这个更多的人为的制度。但是其实我们说到贪不贪哈、对官员对公员的要求，清廉是民众对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期待。可是说你清廉之后你能不能为社会制定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哎，才是你做公员你应该更高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讲到刚才那个关了麦之后，大家也讲到，哎，为什么说在内地香港台湾你说有很多公务员的一些福利比较，但是如果尽管说我们跟他们工作之间打交道哈，说尽管他是清廉的，但有时候你也未必感到这个政府一定是高效的，甚至有一点点官僚作风在作怪。哈森，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想跟我们讲一讲。 其实我想呢，就是现在香港的公务员，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做了20多年公务员，他说现在做公务员呢，他应该是中级吧。他说现在的公务员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相对以前，他跟我说就是现在他每一个星期六每逢星期六还要加班， 哇， 就是每天每个星期差不多有2到3天又要加班，有时候他晚上给我的那些短信还是在工作当中，在8点钟9点多，他跟我说为什么现在他们的工作量会提高呢？主要都是那些管理层，就是局长啊，还有就是特首，因为他们比较多一些新的计划，还有一些很多资讯的工作。当然了，资讯后来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效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最近那个市政报告说出来，我们有很多很多资讯机构，我希望这些资讯就是会跑一些有用的政策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公务员还要做很多 paperwork， 还要很多的资讯工作，就是比以前就是辛苦了一点。 但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在两岸三地的所有的公务员啊，有没有一定的压力？大家都说这是一个铁饭碗啊，就是不是意味着你一旦进入这个职业就是一个保险箱了呢？不管这个压力大还是小，就至少是你没有被辞退的压力。那如果没有被辞退的压力，怎么样来激励这些公务员真的为人民服务呢？他们没有压力啊，既然进入保险箱的话，就可以怎么样？没有压力的状况下，该做一些事的时候，如果不做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内地遇到很大一个状况，就是人浮于事的一个风气，大家都会就像燕婷讲的，你觉得是铁饭碗，如果我不做好呢，也没有说民众要我为他负责。你像上次那个新华社还人民网，不是两次都是点名的批评，这也是大家很罕见的，一个说是财政部民政部，一个说到是这个铁道部。民政部当时出了那个新闻是说兰考的儿童就是烧死了7个孩子，但是问到你说怎么样对待这个流浪孩子，还有这个中国的收养制度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哎，是官媒的记者打电话打过去，财政部甚至说领导出门了没有人接电话，你像整个一个社会的风气，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放在香港，你说尽管说他们官僚可能给你回复的时候晚一点，但至少不会说连听电话的人都没有，你想都不用说基层了，都已经去到部级的人都敢这么干。你就联想到上一次也是河南官 光山的那个小孩被人拿刀捅了、嗯、结果记者一去到教育局，当时还在玩游戏呢，事儿都出了还可以那么淡定坐在那儿，你就可想而知在整个中国一个大气氛，大家不会觉得好像我什么 事 儿都是对，都是我立刻上脑立刻要完成的，都觉得哎呦天塌不下来的，反正即使塌下来了我也大不了这个可能处分 一下转移的岗位， 转移岗位就像前几天又说到那个三聚氰胺，河北的那个石家庄市的市长前2008年的时候刚下台，你看没几年，哎呦这个事儿已经过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同志呢应该是把他换出来再给他新的岗位，你看如果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可想而知中国一个官员的一个气氛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好，那今天我们也是有点吐槽的意思，那吐完之后呢，当然是还想希望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切呢，要从这个官员的财产制度来说起。那目前现在中国这个贪污腐败已经问题去到有多严重呢，大家都知道，那么到底是一个突破口应该在哪里，尤其现在就是各地两会又在召开之际，而且是今年3月全国两会又在召开了，那么我们也是欢迎你，我们要一起来制造一个新闻气氛，让你来发表意见。好，那现在已经过了12:30了，如果你对这个你觉得现在就公开官员的财产制度现实吗，你有意见想发表的话，来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互动，燕婷来介绍一下。 好，我们今天有一个电话 call in 哦，你可以一键 call in 到的手机 app， 也就是找到三 D 化新闻旁边有个 call in 的按钮，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通了，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香港的朋友通过18723346，那内地的朋友可以通过4002009000马上打电话进来来说出你的意见、 嗯、稍事休息，把话筒交给你们，也谢谢佩芬和哈森。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 D 化新闻的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财产公示啊，看到电话亮成一片，相信大家很多话要讲。那再提示一下，我们的电话方式呢是4001200900，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香港的朋友 1872346，这是香港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那有话直说现在已经开通热线，你有任何对这个议题想要发表意见，欢迎你随时跟我们电话 call in。 好了，我们现在来接通第一位电话，应该是沈先生。 沈先生你好。喂，沈先生。 沈先生你在线上吗？ 好，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电话。 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你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湖北武汉。 武汉的朋友，你今天说说看我们这个申报财产申报的公示啊，你觉得可行吗？目前来看。 对，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就尽快实行。 嗯， 因为这个对老百姓，就对这个反腐败的这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那会不会有阻碍呢？ 嗯，阻碍这个就是看这个就是高层的话，改革的这个力度和这个决心。他如果决心大的话，这个是没什么就是大的问题的。我是这样认为。 嗯，好，谢谢你。谢谢刚才的这个陈先生啊，来自湖北武汉的、嗯、那他刚刚说到是看到这个决心啊，我还想问他关于这个财产公示怎么来公示、嗯、这个是大家挺关心的。 其实我们看到你说没有阻力的话呢，在网上在微博上也是一直吵得沸沸扬扬啊、嗯、昨天也是一位意见领袖了，可以说是胡锡进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也就是发了一条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言论。他说呢，现在实行呢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慢慢完成它，如果10年之内可以做到呢，就已经是国之大幸。那对这条微博下面也是吐槽一片，最后我们是发现这条微博已经是不经意之间已经被他删了，那也不知道这个删除的动作又反映了什么，大家可以去任意的去发想和解读、 嗯、 那我们再来连线下一位听众，四号线上的王先 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我辽宁沈阳。 沈阳人，那你怎么来看这个财产公示的话题啊？ 对， 这个事儿啊，我估计是够呛。 你鼓励是吧？啊，你估计够呛，为什么呢？ 政府 啊， 我鼓励政府他能实现，但是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估计是实现不了。 那您为什么这么觉得呢？ 因为啥呢？因为吧，这里边有利益链的问题， 有利益冲突。 哎，对，这个东西吧是，如果要是能公开的话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好，谢谢，谢谢您，谢谢赵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所以每一个人的说话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他刚刚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可能会有阻力，因为中间有利益冲突啊。 也希望接下来打进来听众们尽量不要废话啊，直接上来立刻说明你的观点，三十秒钟，希望你能说清楚。好了，下一位听众， 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北京。 啊，北京的朋友怎么来看财产公示啊？官员的财产公示。 我觉得呢，在现在这种体制了哈，不改革的话不可能。完了呢，是北京的连个出租车小升初啊，什么奥数都解决不了，你怎么能公示了？如果我们体制不改，公示了也是走样子，也是作假，没意思。但是我觉得改革了谁也拦不住，早晚能公布。我真不希望十年，那国家又耽误十年。谢谢。 好，谢谢您。好，刚刚这个北京的赵先生他有说到现在必须要改革，但是不希望是十年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易先生。易先生你好。喂，易先生你好，可以听到吗？啊，汤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的说出您的观点。 哦，我觉得呢，现在那个我是重庆的，我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呢，现在这个房产呢公开现实，或者也可以说现实，也可以说不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互联网这个可以很现实，那个能办得到。不现实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贪污太多了，它引起国家动荡。这个从大大小小啊，从地方到高层，随处可见贪污，文明院深得很。这个国家不改革啊，这个体制监督不改革啊，这个我们民怨太大了。我是讲老实话，从技术层面讲可以办得到，可以就是说公开，从技术层面上全国联网，但是从现实来讲呢，国家贪污太多了。 好，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 谢您。刚重庆的这位朋友就是说也挺矛盾的哈。 技术层面需要改，但是怎么改大家好像觉得阻力非常大，因为贪污实在是太多了，怕引起国家的动荡。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来连线他。 好，终于来了一位女士。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的话题呢？ 我觉得说公示它这个首先是一个思想的改革，然后也是挺好的一个制度，但是如果说立刻执行呢，有个问题就是中国有一个法不责众嘛，就是大家也知道官员他们拥有超额财产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给他们一个5年可能有点长，如果说2年有一个缓冲期的话，第一可以让他们处理一下，然后第二个也是对未来做事情的一个警醒。 好，谢谢王小姐。 缓冲期啊，这可能也是跟这个近年近些天吧，不是说在北京上广州纷纷看到一些 官员 查到的是，要不然是高官，要不然是国企的高管去抛售豪宅。 对对对， 大家可能纷纷好像是嗅到了这么一点需要这个公开财产了，赶紧处理掉。 在这个公开财产之前，赶紧先把自己财产处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好，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刚才我们总结几位的这个听众的一个留言，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支持这个财产公示的一个行为的。 但是我听到听众呢，又是怕担心国家动荡了，但是心里会有一种宽容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即使在微博上，胡锡进的这个言论一出来，底下立刻讲，他说你多少岁啊？他是反问财新宝跟他一个论战，底下呢就说。耽误十年，您国家还耽误不起呢。你说为什么现在会有什么新的问题？那你举例说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吗？你说是监狱不够吗？我想这个可能你要立刻多建一些监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当然这可能网友也是很多的气话在里面。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说到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明确建议说，在相关的法律中要研究解决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95年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了一个规定，但是规定尽管出来之后没有非常好的实施，而且也是去年18大之后今年这个对，是去年18大之后呢，关于官员的财产申报也是大家讨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议题。我们也是看到广州市纪委他们有一个消息说会有几个试点嘛，像南沙，南沙呢就会试点是官员财产申报，但是大家如果是警醒的人看到，仅仅是申报呀，离这个公开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可以跨出这第一步也是好事啊。这个每年都说财产公报， 有听众拿进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哎，咱们来看待今天说的这个官员财产公布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制度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公示还存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体制上的不足。比如说，国家在法律层面上没有规定是公务员是哪些制度是要应该向公众公示的。另外呢，就是说也没有形成联网的系统，包括这个公务员的这个他的家名下的这个资产，以何种形式、以何种方式来能够收集得到。那目前的这个所显示的这个官员申报还是以个人的这个君子行为，就是我主动的去申报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没有形成一种强制性。那么是如果说要强制官员这个就是公务员要来公示的话，就必须把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社会系统必须进行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有这个人行的这个征信系统，那么还有这个房产的这个管理系统，还有其他的包括你个人名下的证券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资产，能不能通过一种联网的这种形式能够就是建立一个体系，不需要官员去公示，而是通过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在一定的授权范围内就可以去看到。 嗯，好，于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深圳。 深圳啊，深圳的朋友刚刚也是说到这样子一个财产公示，然后关于这个硬件的一个配套问题啊，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人说这个怎么公示是现在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跟反腐败也说得上关系。之前我们也做过另外一期有话直说，大家也是讲的，哎，如果说中央的一个反腐败的工作你的思路是自下而上，那么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推卸责任的感觉，就为什么你不会是自上而下自己主动去查，可能跟刚才王先生深圳的这王先生讲的一个观点有一点像。如果你是联网，你自己的制度配得上的话，我自己是有办法、有渠道、有工具是查的，跟你主动申报和我由上而下的一个查处是相配套的。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南沙市的这个试点，它要向那个港澳台来学习，它要向香港来学习啊。那香港这个公务员的一个申报，比如说他在礼品方面，他收受多少钱，250块或者是多少钱以上就要申报了。那这个限额是要定得非常的清楚的，所有的条条框框都是非常的细则的。那你公布财产，你比如说房子，几套之上几套之下是有问题的，或者是 而且公布之后关键是要怎么样去评估啊，就是评估你哪一些，就像刚才燕婷讲的一个界限在哪里，并且是什么样的人去查，什么样的人来执法， 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 评估之后有问题之后然后怎么办，就一步步的制度并不是这么快的。所以怪不得也说，如果说是这个10年之内能够做到这官员财产的是乃国之大幸，可能胡总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于先生。于先生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哎，来自哪里？ 是来自北京。 北京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 对，我说我的见解就是应该以胡主席为代表，他提倡的八荣八耻，以他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 嗯， 政治局常委带头公布，从上而下，而不是处长以上。要从上而下公布财产，让群众、让党内外去监督。我们的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已经有很多人在转移财产，这样的情况应该严肃惩办。 嗯，好。 现在应该立即的采取措施，以胡锦涛为代表要公布自己的财产，而且中南海要向全国人民开放。让这个中南海这些住的人搬出去，把自己的财产公布给老百姓，不要怕阳光。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 好，刚才 谢谢 北京的这个于先生啊，他说到了几个点子，公布这个让中南海开放，让大家去参观， 确实应该是要从自上而下。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觉得自下而上呢，只仅仅是 监督 一部分，而且是你说最大一个权力和你要查办的一个工具来说，掌握最多线索也应该是在最上层，也只有是从这个从上而下来开始公开。才会看到你到底的决心体现在哪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么想的。 对，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两个电话，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 来自哪里呢？ 来自江苏。 啊，江苏的朋友，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我是没有信心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像我一直在听你们节目，就是你和嘉宾都在聊到啊，说刚刚说到台湾的，就是说人都有贪的欲望的。现在我把我贪的东西，我认为是我的，你再让我把它拿出来阳光拿到阳光下给大家都来看，对不对？这肯定有问题啊，有问题大家可能就要说要剥夺我的利益了。这我觉得人都是有自己的利己的心理，不太可能的。你想剥夺我的东西，哎，没门。我觉得我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李先生。 好，可能是李先生觉得不太现实，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呢？还是需要公开，因为你会涉及到一个公众利益、社会利益和你个人利益，而且是 因为这个个人不仅仅是个人，在国家里面所有的个人都跟这个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啊。好，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沈先生。哦，可能电话有一点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刚才看到大家的这个意见纷纭啊，但是大家都是举上一个支持的牌子，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担心，就是这个公示要怎么来公示，而且这个步骤要怎么样走，外围的一个氛围要做的怎么样。 对，其实刚才讲的从十八大召开完毕到现在，大家对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呢一直是呼声非常高，而且是期待值非常高的。如果说我们要改革，我想必须要从官员的财产公告开始公示开始做起。如果说你做了这一点，才真正是说我们的改革有开始到进一步，而且真正是回应到了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我们从现在看到其实很多官员的这个有一些小小的微改革，其实是看到一些些许的希望的。好，今天以上的有话直说就是这样了。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感谢收听，拜拜 拜拜。